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随着音乐剧类型的流派和发展，他们对作曲家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音乐不仅仅是跟剧作和剧情紧密相连，同时还要在整部作品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吸引观众的最大的卖点。而作曲家呢，最好是更好地融入到创作团队中来。不过呢，这对于波特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以往对自己的作品都是非常自信的，终日无忧无虑，从来不担心他会失败。他所需要想的只是把旋律设计得更优美，把诗句写得更为华丽富有感情，等写好了把歌曲和诗句交给导演和演员们，让他们排练就行了。可是现在的波特失去了号召力和票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剧评家还是观众都没有料到有一部《吻我，凯特》横空出世。这部作品好像不是出自一个对票房已经没有号召力的波特之手，它看起来同波特以前的作品没有丝毫的联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面孔和风格。随着自己号召力的下降呢，尤其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走红的曲目问世，波特真的是不得不收敛一下以往的傲慢了。他为《吻我，凯特》创作的歌曲数量超过了他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而这些歌曲听起来好像是事先已经把次序排好了一样，精确到了每一秒。随着前奏拉开，演出的序幕，歌曲就像清泉一样一首首流淌下来。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在歌曲安排上可以和它来比拟的。而在剧中最最著名的一个段落就叫做《因此相爱》，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也来聆听一下吧。指挥家芬奈尔他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些管弦乐作品全部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初的一些美国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一些美国风格很浓的作品。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这样的内容。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有一位大提琴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就是大提琴家朱木。在这里先做一下预告，明天我们这里再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首播，凌晨两点重播。时光的经典，永恒的魅力。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多全新烦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我是早起好类型，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慢慢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七点到九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娘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